煤油吃坏了， 嗯， 肠子也吃坏了 啊， 光拉 稀呀，嗯嗯， 哎，没有洗手地方， 嗯嗯， 结果我就听了，徐主任， 啊、 您知道吗？ 啊， 我回来一听这个，哦，心揉门，我就天天听，头天听见 啊， 昨天就打电话报名， 昨天打电话， 我说一定得给我看， 嗯嗯， 哎，那么着我去看了 啊， 看完以后呢， 啊、 看那药里头有癞蛤蟆。 啊！ 我一看有癞蛤蟆， 啊、 我送着这副药我就掉泪。 啊！ 哎呀，我害怕，不敢喝。怎么会的？我们儿媳妇劝我：“妈妈，喝吧，喝吧。 啊”啊！ 我说：“要万里带吐你，我的胃口又坏了。” 啊！ 说您就喝吧，我就喝、 嗯。 我喝完了以后，哎，没事儿，不吐，能不吐啊？没事儿啊，能的了、 嗯。这就说明什么呢？ 哎 辩证给药，辩证准确。 哦， 嗯， 我喝这药 啊， 太好了。哎，哎，不叫我喘了，我高兴， 啊、 我感谢。哎，这就是我大病啊！ 啊， 您说呢？ 对， 汤米儿的，打去年， 嗯， 我的手麻木，能不能颈椎啦？ 啊， 麻木，血压升高了，180了。 啊， 哎，原来我都低和正好嘛的啊， 嗯、 啊，就高了。 嗯， 搞了怎么办呢？打针吃药、 啊， 我一看不行，不不不不，我害怕，我害怕，别又给我狗憋的病 啊！ 我就没吃没喝、 啊， 哎， 嗯， 您看我这个手麻，就是小指、小命哥吧？ 嗯， 麻 小拇哥麻木就是气血在这个末梢神经这儿它过不去了、 嗯、 啊，它过不去了，您不着急，您不着急，我跟您说啊。 哎哎， 我给您开个方子，回头你上那儿的时候呢，你跟他说老太太给开了一个方子， 啊、 这个中药方也是我们。 能能我一躺就有点晕、 嗯， 我就跟您的嘛话都说，我谁也不敢说。 啊， 我一起来吧，头也晕。 那你这个供血供氧人太虚了。我最近呢， 瘾分量。 我们有些老人啊，就是之前呢， 嗯、 也都是十年八年前。用过我们有一款药，这两天有不少的老朋友，之前我给他们看病的，这听见我在广播里的声音了，啊，就像你说的，一听不就知道，都来问我要。我觉得您这个状态，您要是能够用上，对您这身体的整体的状态，那不是一般的好。 嗯嗯嗯， 那个你用了，你不光。病越来越少，你的状态越来越好，你人还年轻， 嗯、 啊！行了，今天我跟您， 我就跟您说，我有要求 啊。你什么要求？您说， 不是说的那个 啊，那个我知道了，给您留着、 啊， 因为您是得用，而且您这个汤药喝完了以后呢， 嗯、 您把我说的那个，您给他用上。 嗯 您这个喘，您这个上不来气的问题不会反弹复发。 嗯嗯嗯嗯 啊， 徐大夫 啊， 我可谢谢您了。 不用谢。 好， 那咱们今儿就先说到这儿啊。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你是徐大姐吗？ 没错，我是徐桂英。您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吗？ 我呀，啥问题都没有， 啊、 我就想亲口谢谢你。 哦。 我都和你们工作人员说了 啊， 我如果非得要亲自的跟徐大姐说一声谢谢。 我现在听着你呀、啊，中气十足。 谢谢你啊，徐大姐， 啊、 谢您吉言 啊。 不过呀，我三年前可跟现在是完全两个人啊。 哦，三年前什么状态呀、啊？ 我那时候哈、啊、心衰 哦， 我躺在床上喘气都费劲的。 哦哦， 脑袋沉，这个腿呀、啊、脚哈、啊、都肿起来了。 啊， 去别的医院嘛都不收我了 啊！ 我在家吧，我24小时得吸氧气。 哎呦， 我动一下都费劲的。 嗯嗯， 嗯，后来吧，我们老伴儿带我去， 嗯， 里面那个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个，让我拿回去用吧。啊， 啊 我就想，反正人都这样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哈、 啊， 吃一回试试呗，哈。 嗯 嗯，我吃完了我就不再吸氧了。 哦，不吸氧了。 嗯， 嗯 对。哎，就能扶着哈、啊，就扶着墙吧，就能走路了。 啊，那太好了、 嗯、

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悠悠桃花凉，前世你曾设想，这影海心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背影成双， 在水一方。